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Boy Sam Schmidt 可能合作的一首歌曲，非常早期了， Sam 那会儿可能第一张专辑还没有出吧。这首歌叫做啦啦啦，开启全新一天的正午有星光。今天跟各位预想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刚才已经有过来打招呼说二姐好之类的。昨天因为有千纯的预告说今天带一同学会过来代班，但是呢我们中间又出现了一些小波折，所以今天让我们热烈欢迎肖恒。 Hello Hello Hello，很高兴来到正午有星光啊！话说这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并不太奇怪，但是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中午出现的话，就非常的 奇特了，很妙趣横生、啊、 哎，今天中午上来这第一首歌我觉得就奠定了一个基础，今天中午我们将全面转型成欧美流行音乐、嗯、 别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可是不敢啊。这个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尝试啊、嗯、这些音乐给各位的放送，然后同时呢我们话题今天不会有跟以往太大的这个跳戏或者出跳，对，一直按我们之前 的、嗯、就都是不聊天的是吧， 还是聊还是聊 OK 聊的会少一点 可以 今天跟大家来一起聊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其实有宝姐姐有很多条贡献了、嗯、可能也是深有感触哈、 嗯、 就是说有哪些行为能算是熊孩子，或者熊孩子有哪些行为你见过的，甚至自己小时候是熊孩子啊，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对，我觉得其实在对于熊孩子三个字的来讲定义，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让我们记忆的非常非常清晰， 谁 他是谁，你猜猜看他是谁， 哪吒， 你肯 不是 哪吒 魔童降世，因为我满脑子全是那个电影动画片啊。 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野原新之助、 哦、哎呦那必须是， 对吧， 浓眉大眼的从来不干正经事、 哎、对对对，他的外号叫做 蜡 笔小新。 哎，今天是不是应该准备一首他的歌？他有没有、 真的吗？ 哎，我发现过来正午有星光带班的，大家每一个人嘴上都有点活，你知道吗？ 啊，是吗？ 模仿小新， 我吃早饭比较晚。 然后那个谁，戴毅过来以后是小黄人，你知道吗？ 小黄人我也行吧， 都行是吧？ 大不会，巴娜娜 之类的。好，带着绝活来，今天我们继续来期待各位的留言哈。听到了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电影，然后也是今年上映的夏日有晴天。 哇、 夏天那一会儿，电影英文叫卢卡，因为里面的主角叫卢卡。 嗯， 然后在这里面其实讲的也都是小朋友本来是这个墨守成规的、 嗯、 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用我们通常定义来说应该算是熊孩子啊，这个慢慢的把这个挺正经的小孩给带偏了，但又突然发现说他自己的人生也被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啊 嗯、 有些时候熊孩子并不一定非得是一个贬义词。听到就是电影的中文推广主题曲，来自于周深的，就叫做夏日有晴天。 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世界，会有你我姓名。东兰踩着温暖细沙，小摩托追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火，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 夏日有晴天， 哎呦，周深这样的声音啊，只要一出 首先特别有识别性、第二会觉得熊孩子听完这样的歌都能够变乖啊， 真的、特别有一种小小的按摩，甚至有一点小催眠的感觉、 对对对，刚刚我们的童明老师又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外边去了啊，我们看到他以后会觉得嗯，这是准备要去带着熊孩子再去在下午玩去一波是吧？ 下午再熊一波是 这可以有吗？他应该听得见 啊、听得见，过来给我们打招呼。 哎，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啊！来这边，我们 自己现在还是个熊孩子呢。 哎呦，好厉害！ 还在 我告诉你， 哎呦，腾明老师刚刚在咱们的导播间演了一出杂技， 没错， 和魔术的合体。 我们的视觉的有一个这样的一条水平线， 对， 然后他在我们的面前从左向右移动的时候，他的整个人非常自如的沿着这个水平线下降， 对，演了一出在平地下楼梯， 平地下楼梯， 哎、 没错， 特别棒。 不是今天的啥情况？不叫正午有星光了，正午有达人是不是？ 可以可以、 啊，各位达人秀，欢迎大家来贡献你们的绝活，是不是？刚才有朋友提到说，二姐戴毅的那一个小黄人模仿，简直就是绝了，找天把他再请过来、我们继续全程用小黄人的声音来主持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他得累死吧。 真的是嗓子出来没法要了啊！ 真是。 来，今天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关于熊孩子哪些的行为自己见过的、有一些可能就你就觉得小孩很好玩，有一些确实也挺气人的、好比说这边我们先看到红果提到说，算熊孩子就是没完没了的玩游戏不睡觉，我觉得这是作为家长来说特别心疼的一件事，特别头疼的一件事。 但是另外一方面想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他起码不用招你烦， 也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事， 不闹腾。 哎，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多好多孩子就是离不开一些比如说手机啊平板电脑之类的，就平时家长没有刻意说你就玩吧，你多玩之类的，全都是说孩子平时就闹事儿，对吧？你也 对 也忙也没空陪他的时候，你这会儿真有事儿甩给他一手机，你让他看他自己能安静半天， 特别老实啊。 对、 就是 我就见过很多在这个上了飞机以后第一件事儿赶紧把平板掏出来，然后点开已经下载好的甭管是什么动画片啊、小猪佩奇什么之类的，戴上耳机让孩子听，这一路孩子太安静了，听这个估计孩子就唱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还记得就当年在 B 榜上一首歌最火的就是什么 Bad Boogie、特别洗脑hiphop 音乐， 对， 然后同时 Baby Shark 上榜，他们就说这就是小朋友的 Bad Emoji， 对，特别的特别的洗脑，而且能够就是一听就会，一学就懂， 没错， 一考试就错， 大人。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先是一座城堡过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鳄鱼，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坐到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奔向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行驶一座城堡过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鳄鱼，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坐在游乐场中的 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慈爱到底。奔向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You're my childish king, you're my childish king。 沈以诚的一首《孩子气》，顺道的就是中午有星光。今天 Mr. 常常江航来代班， 是的，是的，非常开心啊！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关于在他们印象当中有哪些算是熊孩子的行为啊？ 孙彦军说的，有些孩子呢，这个爱挑食，找各种理由挑食，这个。这就不太好了，其实不听劝哈、啊， 就是对，我是觉得这孩子还没有打开自己的一些怎么说，在吃的方面的认知，他有些时候真的，我也见过那个小孩，他特立独行，就寻找特立独行，我就不一样， 他就 东西 刻意的去这么做是吧？ 对，他就刻意的，实际上来说，他可能这个东西没尝过，他吃过两口以后，你就死摁着塞到嘴里面吃两口以后，这个好吃，然后下次他还会要接着吃，对， 是 小朋友有些时候就故意搞事情呗，对， 就是 博取注意力。 是吧？对，说我要，我就要淡定，然后话我就不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对， 没错哈， 老成的样子来了、 要跟其他的同学不一样，那、这也算是寻找个性吧，有个性。 我 Nike 就反着穿， 哎，那还是挺潮的，是不是？ 袜底儿的穿脚面上，怎么着吧、 哎？没错，我就穿 Off White， 要把它翻过来。 哎， 来这边要看到，继续还有红果提到的，说是把妈妈的东西藏起来，让她找不到。这个是不是自己小时候干过的事情？把妈妈的东西 藏起来， 哎，我 找不到。 说实话，我小时候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同样也是就是想要博取一下大人的注意力， 我 于是就在家里故意制造这种情况。 这个事情如果长大了以后，会形成一个一种习惯，就是自己的收纳、自己也找不着， 经常就不在犄角旮旯的地儿，我绝对不放。哎，我放进去了以后呢，要给自己来一个挑战，十天之后我看看能不能还找出来哈。 哎，别藏吃的， 也是闲的 啊。 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同样也是这个纯纯。一纯一千千说孩子撒泼打滚哄不好的那一种，我曾经就见过，在大家相信都见得多了，商场里边小朋友想买玩具或者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哎呦躺地上哭哟， 对，家长说不行，就是试图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家长可能对于孩子在外面有些时候不太给面子，上来就打就怎么样的，这基本上就是因为你想讲道理，他基本上屏蔽了所有的这一方面的输入，只会的一件事就在地上打滚啊。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专治这样的不服 哦， 就是家长也躺地上。这时候小朋友他会认为好没面子，他就起来了。 小朋友惊了， 对，他觉得 是什么、 哦、好丢人，我就立刻起来， 自先走了，我先回家了，好吧？ 现在的小朋友们一个赛着一个聪明，就是他啥都懂 啊，没错，是这样的哈。尤其是我觉得，就是他当得到了别人的关注的时候，有些时候有的小朋友他会， 哎， 他会更加的来劲。 对， 就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路过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普通人啊，谁都不是圣贤，都会在那儿看会儿热闹，站在旁边说，看看他还能哭多久，看看这个家长会怎么办。小朋友这时候一看有别人在关注的时候，也许正在向他的家长施加压力。他觉得如果再哭再闹一会儿的话，可能会自己再 得 到更好的一个结果， 哎， 啊，然后就在那儿继续的哭闹。这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啊，这就是有一点熊孩子样子，不太顾得这些，就不听劝，然后讲道理也不听，很多时候也不太讲颜面了哈。 对，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给他听首歌吧。 这个时候给他放首歌是吗？ 对对对， 你要知道很酷的 kids 是吧？就是这样的。 你要特别酷的小孩，我告诉你啊，人都是很听话的，人家说什么是什么，对不对？先来听到一首歌曲 Echoes Man， 这首歌也是差不多在三年前。也是特别的火，当然了，这里面虽然讲 cool kids，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些真的特别乖、特别听话的小朋友，而是说讲的在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电影当中，当这个可能在青春期的上中学的人成长起来的时候，那些小孩身边总会有一些其实挺不懂事儿的、不好好学习，甚至那会儿就开始化妆、做头发的那些学校里边被认为是 cool kids。 很多这个好好学习认真学习的被认为是 nerd， 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向那方面 cool kids 特别酷的小孩去靠拢，讲的是大概那一个时段的心情的变化哈。Cool kids from Echo Smith。Michael Smith 是一首 Cool Kids， 孩子可能长大了以后有一段时间会出现叛逆期，他可能也是自己的生活环境在有一些转变，然后就会想 fit in， 像歌词里面唱的，他想融入到某一个他觉得很酷的集体当中去，但发现自己好像不太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更加反常跟叛逆的行为，那也许在家长看来就是熊孩子的表现啊。 这个有时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很多时候很多小朋友们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特别特别强的这样的一种辨识能力，所以他就很容易误入歧途，向一些所谓打引号的不良少年靠拢，这是千万千万要值得关注的事情了。 没错，这其实就有些时候也是孩子们在去试探各种可能性的底线， 对， 试探着到最后你会发现说有一些行为是出格的，如果及时的给他纠正跟制止过来的话，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哈。来，今天我们其实跟各位来回顾一下这些熊孩子的行为，一方面是说大家也聊一聊身边见过哪些，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也是更加之怎么说呢，这个蛮有趣的一个回顾，自己曾经干过什么样的事情，也可以想一想现在想起来是不是也是个熊孩子哈。刚才有朋友就问了，两位主持人，请问你们小时候干过这些熊孩子的行为吗？我告诉你，多了去了哈。 哎， 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一会儿想一想，梳理一下，回来以后再跟各位聊。 对， 你不会没有吧？ 不胜枚举啊， 不胜枚举。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子豪，也是特别喜欢播的一位歌手，简单的 R&B 再一次送上。这首歌曲是 H。 从在争吵没完没了，无理取闹，像在警告，不知道彼此耐心还能再撑多久，不懂自尊的感情是否无可救药，早已不计较，

特别宏大的一首歌曲， 嗯、 叫做《 孩 子 的 天 空》。 对， 哎呀，唱的都是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在自己是孩童时代的时候的那份天空吧？ 嗯、对， 跟现在的孩子们天空应该不是那一片天， 不是一个色儿、啊。 对， 这个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天孩子这边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自己的天性。 对， 有些时候孩子的天性或是或多或少都要释放一下的。 嗯、 对，然后但是呢，释放还是要有度的。就如果释放的过头了，太过解放了，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些烦恼。家长还是需要正确引导的哈，这是子琪这边提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来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哪些行为你觉得是熊孩子的行为，然后今天是小航来代班。 嗯， 我们就先刚才有很多人都在问自己，我们俩自己有没有做过哪些熊孩子的事情，小时候太多了， 刚才咱们不都说了吗，不胜枚举，其实应该是罄竹难书。 我庆祝没错哈，我曾经干过的事我印象深刻，就现在回想也都不对的，就是雁过留毛啊，就是你但凡是人家带着玩具来了、 嗯、 我怎么着得摁下点 啊，就是 A 人家东西。 哎，对，你比如说这个人家搁这儿，哎呀，说来惭愧哈、 嗯、 比如说人家搁这儿几个娃娃，我从作为一个男生来说、 啊、 这个娃娃我也很感兴趣， 可可、啊、 几只哒哒哒四米，哎，几只这个小熊，然后其中一个就觉得说怎么那么的漂亮， 嗯， 哎，还是人家办婚礼可能要用的是之前存在的。 哎 我就不行，我就哭着闹着必须得摁下来。 那小熊不是 Steph 的吧？ 不是，你是说你发的那个微博吗？ 对对对，我 不知道的可以去看微博啊。 我收了一只在的熊，我这天哪，我觉得我整个人当时都炸毛了，我觉得太惊艳了那个熊。 课文嘛啊。 对， 然后你要不要再多聊一聊关于那个熊的事儿 啊？我真的啊，我周末去逛街，然后去那个芳草地、啊、 是 去看那个小熊专卖店，就是人家号称叫的这个泰迪熊的发明者 啊。 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展柜里面赫然摆着一只这个跟皇后乐队 Queen 联名款 的。对， 然后呢，我就是吐了点血，然后就 下手了。对，不错、啊， 对，必须得收啊，因为当时全球它限量是1971只 吗？带编号吗？ 没太注意，但是全中国就几十只，然后在北京就五只 啊， 然后我买回去以后，应该也就剩下三只或四只。 哦呦， 对，就那样了。 所以 这个东西 可以把它放在办公室，让我们。 可以 端详一下， 明儿拿来。哎，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每一个人他见到小孩是见到玩具，那可能慢慢你长大了以后，就咱们会自己对于自己喜欢的一些联名款啊，或者对于自己喜欢的一些标签， 嗯、 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老提什么，上个礼拜一直在提一个手办，一些喜欢的流行文化符号， 嗯、 都会特别的感兴趣。那小孩来说没那么讲究吧，但是这玩具你看了以后，就是觉得喜欢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拥有它，不像现在咱们还去这个权衡一下它。吐不吐血呀、啊？算不算剁手啊、 哎？ 值不值得呀？小时候没有，我就要。 不是那会儿，因为你没有对钱有概念嘛， 一定是没有的。 包括你说我给你三张奥特曼的卡片，请找出哪一张是迪迦奥特曼 啊？ 是吧？ 对， 搁咱们这儿都废了，就是 什么迪迦奥什么特曼， 我们要相信光， 相信光 啊。对， 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当中，肯定都是孩子在释放天性，他摸不清楚一个底线的时候，让家长慢慢去给他树立哈。 嗯， 那一会儿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还有很多。你小时候到底有没有事儿？一会儿过来， 一会儿说， 好不好？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充满了童趣的一首歌哈。郭靖在树上唱歌， 好清新啊！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下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放开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 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了心情怕什么都变美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那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哦哦，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这是听的郭敬明的第一首歌、哎、感觉特别的清新、嗯、小时候的一种童真， 在树上唱歌是吧？ 对， 这首歌如果放在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当家主母》当中，有那么一个场景你还记得吗？就是曾宝琴 啊， 没看 没看 曾宝琴爬树在围墙边，然后被任雪堂看见，那一个场面就跟在树上唱歌非常的相似。 等会儿啊，爬树爬的时候 爬树 看见了， 翻墙头，然后翻下去以后刚好被任雪堂接住、 哦、 就促成了这两个人的这个两小无猜呀，青梅竹马呀，这不拉不拉啊， 就当时没吵起来。 没有 不算是高空坠物，是不是 在一起嘛、啊、又刻了一对 CP 是吧、 哎、真的是。就小时候可能我刚才就看到有几条留言，一个是爬树的，一个是翻墙头的，是不是？ 嗯， 就讲的这期很多时候都是离我们这一代如果在城市里面生活会稍微显得远一点点。 我们那会儿都是爬，我们那会儿都是爬砖堆， 煤堆、砖堆什么之类的， 对，钻水泥管子、 啊、钻水泥管子那是一定的。 哦、 好多公园里边专门就设置这个，就是让你钻的，因为那会儿还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基础建设、 哎、我发现聊这个话题会暴露年龄。哎 是吗？ 对 啊， 因为那会儿没这，现在没这个东西， 那是一定的。 嗯， 对，咱也没一直装零零后，是不是？我估计很多人都大概会有小时候类似的这一些印象。刚才就有朋友提到啊，来， 真的太危险了，我们强烈不建议小朋友们去模仿做这些事情， 哦、 太危险了。 是，没错， 现在真的后怕啊。 关于爬树这个事儿，就是小时候可能如果还有这爬树这些习惯的，他可能就具备这些技能。 嗯， 你知道，真的是能爬到树上以后还跟那光着脚丫唱歌。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已经很多不太具备这样的技能了。他可能也撑死了爬一爬什么假山石啊，爬一爬什么雕像之类的。 对对对。 而且现在对于整个的一个所谓的绿化环境啊，包括这些这个树木的一些保护，现在也不太允许。 嗯。 现在小朋友再像当年展现童真那样的去这样去爬树之类的了。 嗯。 搁在原来，这并不是一个熊孩子的行为。 嗯。 很多人都会去爬树，但现在来说，这真的还真有点算是熊孩子了。 没错，我们再扩展一下题外话啊。你、像今年是12月份哈、啊，一般来讲这个3、4月份的时候，樱花绽放是吧？ 是 在。团结湖公园啊，像是这个渊潭公园啊，哈等等的地儿、嗯，都会有大片的这个樱花的这个烂漫。那很多人就愿意踹那个树啊，抖那个树枝啊， 樱花雨呗。 哎，想想、哎、这真的是熊孩子的行为，太不妥了。 认认真真的见过，就是别人在这儿这么干，怎么劝还都说不听。但你后来发现说，孩子他有可能干的还稍微少一点儿，然后他有可能是在其他方面展现出来的这一方面行为上不太规矩。 嗯、 但很多时候是大人他也在干这样的事情。 这大人年轻时候是熊孩子， 可想在他们大人没有设定好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情况下，你指望孩子其实也不太可能，对不对？ 教育的力量啊， 哎、最后。 还是要家长设下这样的一条线啊。 对， 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很多时候孩子就是想要开心一下，就想释放一下自己的小天性，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What can I do？ 来自于左勾拳妈妈， 左勾拳， 右勾拳， 直拳， 也行。 唱，夏天不要来，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没有风。 这些的回答应该都是家长来进行一个官方的回应， 就是看这个熊孩子拆完家以后 行行 我怎么办呢，我该做点啥呀， 对、到底行不行给他来树立这样的一个规矩哈。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关于这些熊孩子的行为很多人都碰到过的，这边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就提到了说室内大喊大叫，尤其是在公交地铁高铁飞机上乱跑的，哎，家长责任真的很重啊。 太对了、 对，没错， 其实不光是大喊大叫啊、乱跑啊之类的，还有很多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也有网友们提到关于这个踹凳子背儿， 是 椅子背儿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扰人心烦也乱。 哎，有些时候就是你说怎么办，在飞机上火车上碰到这样的孩子，当当当的就那么踹你啊，踹得你心烦，先开始呢你可能先忍一下，到最后发现说他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孩子精力充沛嘛，你就只能回头提醒一下，你回头提醒完了以后呢， 你得还得看那个家长的眼色， 就是要看家长。我原来真的是认真提醒过以后，家长就说踹两下怎么了， 还是个孩子， 哎，就你就当按摩就行。我说这怎么还能这么说，就没办法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因为看了好多这个新闻，包括跟一些有孩子的这个家长聊一聊，说你真的出门在外的时候带着这些孩子，他的行为是不可能那么受控的，也不是所有的孩子你跟他讲道理他都听的， 对， 家长到时候就心已经很累了，看着孩子在那儿疯，自己好不容易能歇会儿的时候，别人突然过来在指责以及要求你去管理自己孩子的时候，可能也是有股火有股气儿， 所以也容易产生一些就上来就怎么了，他还是个孩子怎么了，会有一些这种矛盾，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也理解一下下哈， 嗯， 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然我的话，如果是我在飞机上面可能还好办一点，因为可能我会找这个空乘人员， 嗯， 就是我按一下服务铃，让空乘人员啊就是转一道。不那么直接去面对一下， 哎，对对对对对， 啊，可能会稍稍好一点点。 不管用的话，那个，请问这位空乘，你能给他们俩准备俩降落伞吗？ 我能升舱就行。 潘玮柏，我不怕。 像被陌生我也不会怕，对，我不怕，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是我的心里话，想问你吧，现在睡了吗？还是在屋顶吹着头发？你在散步的时候还伪装着流泪吗？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我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就算被陌生我也不会怕，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是我的心里话。 歌曲的这个无论是曲风啊，乐曲的节奏啊，都能够非常明晰的体现出来这个熊孩子挨完揍了以后的样子，啊， 我不怕，对你能把我怎么样， 哎，心中很淡定，对，但是外边感觉是，啊，波澜的不行不行的，啊， 对，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啊，继续来称赞这个小航的声音的，啊，太有魅力了啊， 怎么个意思这是呢， 对，然后还 我还是个孩子 然后说就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全程用英文来了， 啊， 我觉得其实也没问题， 对对对， 啊，但是这个 萨马迪卡， 哎 哎 工作还保不保就另说了啊，哈气没马气的什么什么鬼。好，回来以后来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哈，然后关于这一个熊孩子哪些行为、哎、然后有人说这个挑食挑的没边的，刚才其实提到挑食 的问题、嗯、 对，然后挑的没边的基本上就啥都不吃，那我觉得就是 饿着， 他就不饿，真的是这样的， 对， 就是饿着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你看他吃不吃， 解决办法 对, 对。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孩子一出去玩就不爱回家，哭哭闹闹的。 这个事儿我要说我自己的了， 来吧。 哎，之前早年间有一次晚上起来，这个晚上啊出去玩去，哇，自己出去院里头嘛，大院里头、啊 嗯、 狂溜达，各种跟小朋友们一块玩 啊， 又钻假山，又这个躲在池塘后边躲猫猫。 啊、 好家伙，这后半夜呀、啊，爸妈出来找我，根本找不着、啊。 大晚上 ，然后我呢。就是玩累了，再加上自己回家了、嗯，回去了以后，把门一锁睡觉了，但是没成想 就没管是吗？ 没成想我一不小心弄了个反锁， 哎， 他们俩的进步来了。那一晚上啊，大冬天的，我妈跟我后来就说了，眼泪都冻脸上了，急的呀，真是。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第二天你受到过什么样的惩罚没有？ 第二天的话，反正就是可能感觉到身上有点疼。 一个礼拜坐是坐不下去了， 那是必须的，反正好像皮带折了一根，看见 穿了正式或者睡衣，把我手机的铃关到最低，跟我所有压力说 goodbye， 任何事等下礼拜，今晚我只想愉快 and have a good time。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part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朋友家里聚个餐，点了 pizza extra cheese， 自然没有防腐剂，因为我最喜欢没人管，搞到兴趣随便玩 KTV 或者随身听，唱到喉咙没声音，跟着唱盘一起转来转去，跳到几点也没有关系，只要音乐不要断续，今晚让我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放不开，当你看我上了台，说我命中拿着麦，也换我回来了。想待在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

12:06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说到的就是正午有星光。今天小航来代班， 哎，是啊， 是双男主，大家也提到了，不知道为什么加在了我们今天的话题“熊孩子的行为”后面。今天是双男主，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有点像熊孩子，是不是啊？热闹一下，对。然后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这个可能会不太一样的音乐风格，因为毕竟、嗯。好不容易两个做欧美的碰头了，是吧？ 对对对，就刚刚那首歌吧，比方说啊 ，Kiss 这样一首歌曲，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就是循环往复一直 loop 啊。 那对 对，能够一直听下去，而且不会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MGMT 他们的音乐，就说实话，按说这一种风格，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很锐利的声音的，而且包括很多的一些合成器的这些音效。 嗯、 但实际上在听到的时候，也许是讲的孩子这样的一个主题，也许是在里面，甚至还最开头你也能听到孩子的声音，用这样的一种语态说话。话的时候，整个人就会显得平和一些，所以这首歌听的就会不太一样。 啊，这么有深意的一首歌曲啊！我还以为一首歌曲把这个唱词去掉的话就完美了呢。 哦，就是你想纯听它后边是吧？ 对对对 啊，我曾经找过这，我还真找过这首歌的伴奏，因为我有一回想拍 vlog 的时候，然后把它用上来，发现说没法听。就是它的合成器，其实你搁在一起 太抢戏是吧？ 纯听背景就会有一种塑料感。 唢呐味儿， 对，也行啊，可以。哎，你最爱的那一首歌现在上榜 啊， 好像是英国、 啊、 欧洲那边榜第二还是第几了？就是 A B C D 那一首歌。 哦、好， 好，这回来以后我们先聊熊孩子这个事儿哈。我们俩要真就着我们俩这边聊开了，那就 我们俩真成熊孩子了， 彻底就跑了哈。来这边继续看到有哪些熊孩子行为，大家的留言。 嗯，好像是这留言太长，我不念了，你念吧。 这个吧，对，下手没轻没重的，长的压根忽略啊。 哦， 加个经过，下手没轻没重的那些孩子。 哇，这个。太有得了了，真的是，对 对， 就是我本来开个玩笑哈、 啊， 拍一下，结果来了个重拳， 是 对，直接脱臼了，就是 认认真真的，就是我小时候是在表妹的魔爪之下，魔力之下生存下来的，然后那会儿真的就是，就尤其是对自己的哥哥啊、 嗯， 就感觉到年龄比较相近的时候，下手绝对是没轻没重啊， 嗯， 上拳呢，像你刚才说的左勾拳妈妈啊，直拳表妹什么之类的，薅着你的头发怎么样，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就这些其实也需要说树立好一个很好的 boundary、 嗯。 就之前老见过说家长有说孩子你打我，比如说。打得疼了，那好，我一定要让你感受一下，你才知道说你对别人的伤害有多大哈。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有必要的、 嗯。 下手没轻没重。刚才还有人提到，就是对于大人来说，没大没小，不尊重的，嘴上有挺贫的。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家庭环境的问题。 嗯， 有些确实是我见过那些孩子家里见面以后，基本上他不会对于长辈有太多的一个尊重，基本上他把你当平辈人来这样去对待的。 有 后来发现家里全这样。七大姑八大姨之间互相称呼的，从可能他爸爸那一辈儿 都是大名是吗？ 对对，大名小名加外号，你知道就是，就可能家里边一直都是这么的和谐， 哎， 啊、 就是老王 习惯了， 老常啊都这么叫，是吧？ 这算客气的 啊，算客气 的。对， 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说、啊、这个他自己啊，就是愿意做出一些个比较明明知道对自己不好的事情，他非要这么去做，以展示自己的不一样。比方说他在吃冰棍的时候，他非要一口都吃完， 啊， 一下把那冰棍的吃完，嘬那一下就剩棍儿。 对，我见过 他凉不凉的慌，是吧？ 我见过那些吃饭的时候也是跟抢着吃似的。我小时候小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跟另外一个。爸爸同事的这个孩子，我们俩算同龄同一届，在上小学那会儿，两个孩子见面就非得比个你死我活的那种，傻呀，在一块儿吃饭， 这个叫竞争力非常强啊。 就看谁吃饭吃的多， 嗯， 你吃四碗，我得吃五碗；你吃五碗了，我得吃六碗。 家里费粮食啊， 那天 音乐一起，觉得秋风瑟瑟，落叶飘飘，家里的粮食又不多了。 家里的锅都已经卖了。就为了给孩子换碗米，是吧？ 你说说这拼这干啥？ 这个小时候拼到俩人一块去医院， 哎呀， 哎呀， 所以养成现在拼酒的坏习惯是吧？ 我已经好久没有怎么喝过酒了，找天拼一拼哈。李健童年。 翻看从前的相片，阳光下一家人笑容多灿烂。那一年我五岁，最爱动物园，全家逛了一遍又一遍。坎坷 张相片，我不知不觉学会了怀念。哪个孩子会珍惜自己的童年，懂得珍惜已过了多年。就再也没看见，当无忧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我渐渐体会从前的艰难。那个孩子不盼望快长大成人，那像童年一去不再来。长大以后的快乐没有想象的多，曾经简单的问题现在去疑惑。看可爱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我不知不觉学会了怀念。那个孩子会珍惜自己的 小时候可能都干过特别不靠谱的事儿，甭管咱现在多靠谱，长大再好好生活。这边故事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了金豆豆啊、 嗯， 曾经小时候就熊过啊，小时候去农村亲戚家过暑假， 嗯， 他们家的猪圈上有个马蜂窝， 嘿， 让我给 跑不了了，捅、 嗯、 吧！ 事先拿麻袋把自己给罩上了，马蜂 出来以后，你罩自己干嘛？罩马蜂窝呀，真是的， 就是为了捅马蜂窝嘛， 就是把它先罩上再捅嘛， 捅完了以后就是为了让它去伤害到，比如说猪之类的哈， 嘿， 这个就冲着猪一通猛蛰，可怜的猪猪啊被蛰惨了。打那以后我就上了他们村的黑名单了，再也没有去过他们家，嗯。这去了以后， 作为这个上了黑名单的人，连个头像都没有，是吧？ 嗯、 跑的也是一干二净。 对，没错啊，这个金豆豆没准都换了好几回了，这个名字啊，对，被 身份证都换了啊。 哎，这个确实，我见过小时候就是在农村里边，因为所有事儿都新鲜，对，在那样一种情境下会干出点事儿来。你比如说，这个还有提到玩鞭炮的，其实那会儿小时候在城里玩鞭炮玩的已经不是很多了。 哦，对， 那会儿玩都是等回老家的时候， 嗯， 摔炮、擦炮、砸炮，什么就这些，全都是在老家特别容易买到，而且也不贵。 嗯， 我们先看这边有朋友就先提到了说， 刚才我看有人说来着， 对、 嗯， 放鞭炮的时候 在屋里是吗？啊， 扔到邻居家的帽衫的帽子里，然后把人给吓哭了， 哎、 帽衫也 炸 了个 洞，真是，哎呀， 这确实很危险。但是小时候你都会好奇。然后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就会把那个鞭炮全撅开嘛， 对对对， 一个一个 把里边的火药弄出来是吧？ 对，然后一个一个穿在一起，然后那会儿 我们都是那把那火药都是撒地上，然后撒了一条线出来， 变 成刺花，对，变 成刺花这么玩过。然后我们是把那些全都最后连一串这个火药，最后要点着那一根完整的火药那个小炮仗、 嗯， 当时就把它塞到什么家里的水井的那个打水的那个护栏里啊，塞到这儿塞到那儿什么之类的，总之就是没少挨家长揍。 这个地方我又想起了几个安全隐患，必须要提醒一下。 嗯、 我觉得今天我是这个补坑的人、嗯，第一要特别注意的安全提醒就是千万不要把鞭炮扔在井盖里头，从那眼儿往里塞。 井盖别扔啊，这 太危险了。 大家都知道了， 啊、 就我们是水井，我们就是 这 那种压。 压水器 的 那个， 压水器的那个，对，这个井，我觉得大家相信都知道哈，在城市里边也太危险了，而且每年说，你发现每年都会有相应的新闻出来，还有人会这么干，对吧？ 炸着龙王是吧？ 对啊，真的是啊。 然后还有包括刚那个什么的，很多熊孩子以前就是在楼后头啊， 树棵子底下呀， 嗯， 花园跟前啊，墙根下边，院墙外边， 嗯， 烧那个杨絮柳絮 啊， 特别恐怖， 那一着就是瞬间，对吧？ 对， 火会烧得特别的快哈。 对， 总之要小心就对了。但是小时候可能大家都皮过，都干过这些事儿。 嗯， 幸好目前还能过来留言，就证明说结果不是特别的严重。 对，还健在， 这些都提个醒吧，好吧。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充满了对于过去的，这算是一种回忆跟回味。站在三十岁的一个年纪，然后回望自己小时候的那些童年，来自于郝云的一首歌曲， 哎， 回到那一天。 滚着铁圈在胡同追，身后风筝飞，待到春天柳枝垂，凝成柳梢吹。我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将来能有一支枪。那时候我总是记得那么早，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我穿着洁白的上衣，红领巾在胸前飘，每天下午的五六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声音越来越远。时光一晃就三十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我的笑容那么灿烂，别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一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又看到火红的太阳，我现在看到红太阳的感觉跟小时候不一样，月亮又靠在我的枕头上，我又想起窗前明月光，想起了妈妈的一双手着我轻声唱，时光一晃就三十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我的笑容那么灿烂，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一天。 天，有这么几天我们看着各位应该是不太想回去的，比如说马蜂窝的捅马蜂窝的那一天，比如齐飞的这一边 根本不能回去，再回去的话可能没有现在了就要。 对，齐飞说小时候好奇，502的胶到底能粘多牢固， 502看上去就一个太普通的一种胶哈，没有颜色的 平淡无奇嘛。 哎，对，结果呢他说你懂的呀，于是就拇指跟食指分不开了。请问您那个动作是要干什么？ 唱起来。 哎，悟空你这泼猴，是这意思。 打个手影学个孔雀，哎，都行。哎，小时候都或多或少都玩过502的胶，但是自己粘自己的吧，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哎，你现在这指头还好吗？请问齐飞， 就是 你俩，你这俩指头现在分开了没有？ 俩厚度是不是不太一样？这边永远多粘着点什么，食指的指纹永远带着点拇指的指纹，是吧？分不太清楚。Anyway，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彭青，唱的《向往》，小时候的向往，以及我们现在可能回望到过去，就算小时候那些熊孩子时代，也偶尔想回去一下。 我听着有点心酸啊，这 是。对，然后彭青这位呢，就我觉得对于传媒大学的人来说，可能都会有一点印象，对吧？当年也是《广元之春》的小白羊出来的，然后之后也给黄雅莉，比如说写过《蝴蝶全面》这样的音乐， 对。 然后提到《广元之春》，这个也都是很多人觉得熊孩子的一个绝对的现场。怎么熊孩子的事儿，一会儿回来以后再跟各位聊一聊哈。熊孩子不光停留在青春期以前啊， 大学时代也依然能够非常熊， 成年以后依旧可以。对，先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小白羊彭青的《向往》。 和你捉迷藏，影子里也有阳光，背行囊，手牵手，你的世界不再沉重，那一个故事里鸟语花香，纷纷扬扬，像快乐远航着美丽河流，孩子清澈会轻轻慢慢地绽放，花的种子有向往的颜色，河尽头那一方，有座城市流传爱的力量，我想领着你放肆奔跑去玩耍，听你说着天空真晴朗，好像有一座摆满书本的后墙，不再让未来和你捉迷藏，影子里也有阳光，背行囊，手牵手，你的世界不再沉重，那一个故事里鸟语花香，纷纷扬扬，像快乐远航着美丽河流，孩子清澈会轻轻慢慢地绽放，花的种子有向往的颜色，背行囊，手牵手，走进你的世界不再沉重，那故事里写着鸟语花香，纷纷扬扬，像快乐远航着美丽河流，孩子清澈会轻轻慢慢地绽放，花的种子有向往的颜色，每一个花的种子有向往的颜色。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让我居无定所，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最后，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 请保护野生动物，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Yeah. It's Big Stack of No Lacquer, reporting live on Hornsey High Street. G Trace, reporting live from Labrick Gold. I know you all want the old more stack, but right now it's in rehearsal, so one more time, can it go commercial? You, with the pretty toes and the flip-flop. You got TikTok? Braids on my head looking clean and crispy. Running to her old ting, I'm moving risky. I'm a going for a hug, but she tries to kiss me. Captions my bar so I know she miss me. Jake's on my block, always trying to track me. Throw me in a can, man, they're due to whisk me. Been up on the block, man, we really out here. I'm from the ends where the dogs do shout in. Put my hands up, look, I got a confession. There's times I kiss, but don't tell my bedroom. I see you get shy when I call you my darling. Send her LOL and I weren't even laughing. If money grows on trees, then I'm in the branches. Step in the forest, come chew on stop blush. Use my heart less, cause these people are heartless. Yes, it looks blessed, but you can't even trust. Please don't trust us all, you gotta be here. I can't let you go, you gotta be here. I'm a Virgo, but every day be there. Play the wrong song, I'm up on the DJ. So tell that brother don't play. I asked bro if he got the look, he said yeah. And we don't ever use a gal around here, that's for the corny. Tell Meg we got Kung for Tory, baby, welcome to Hornsey. Braids on my head looking clean and crispy. Running to her old ting, I'm moving risky. I'm a going for a hug, but she tries to kiss me. Captions my bar so I know she miss me. Jake's on my block, always trying to track me. Throw me in a can, man, they're due to whisk me. Been up on the block, man, we really out here. I'm from the ends where the dogs do shout in. It's a fact, got a target on my back. Old girls wanna get back everything they had, but I'm in a good space. Life's great, and I'm glad that we ain't gotta pull it out and up a man out. Air old ting, like it's capital X. extra. Used to buy it for the low, sell it back a little extra. Now I'm buzzing like a bee. I get all the hood that I get love when I'm in Dublin, down in Cardiff and Leicester. My angel from Manchester, I have to respect her. When her wings fly, it's looking like a door on a Tesla. God bless you. Cats used to have to sit from the Tesla. I was out the chaps and yetties on my little Vespa. Just saw bro and Galera, then I ran to Sarah. And I asked her how she doing, what you doing in the area, hey, hey. She caught me calling with the gooners, where it ain't safe, even though you're at Spurs. I'm the A with the AJ. Braids on my head looking clean and crispy. Ran into an old thing, I'm moving risky. I'm a going for a hug, she tries to kiss me. Captions my bar so I know she miss me. Jake's on my block, always trying to try me. Throw me in a can, man, a cue to whisk me. Been up on the block, man, we really out here. I'm from the ends where the dogs them shout, eh. Would you tell me? 特别喜欢的一对组合，AJ Tracy and Moe Stack， 两位来自于英国伦敦的说唱歌手，然后两个人所支持的球队也势不两立啊，北伦敦的两支德比球队阿森纳跟 这正常 热刺，但是呢，你会发现说，可能因为音乐的相通，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别人甚至就其他的球迷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你为什么要跟另外一个球队的球迷在一起？但实际上，音乐让他们相通之后，完全不可就不会太在乎其他方面的事情了。 对，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熊孩子的。那些行为啊，这个刚才有拿502胶粘自己手指头的，这个其实哎，时间长了也能开，对吧？ 对， 这个、最狠的就是拿舌头舔电线杆子的会飞的狮子， 主要是冬天啊，对， 是 都已经上冻了。 现在是不是就是只能打字了啊？开个玩笑，小时候其实，在上小学那会儿，就有很多这种这个那会儿的什么教育宣传片，对吧？ 嗯， 像刚才说的泡着包往井里扔的，然后像这个不能冬天舔那个电线杆包括金属物体，它告诉你为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小时候都有很多啊，但总有人会忍不住尝试一下。除了这个还有更危险的，对，今天我们提到熊孩子行为都是不提倡的，好吧。然后刚才有说摸电门的， 摸电啊，对，刚刚我想说摸电门那个事情， 摸电门的，对， 就是有些事情啊，我们就是适可而止，有些事情呢我们觉得做了以后危害不太大，还能凑合着，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事儿玩命。我小时候就是曾经尝试过，我们小时候都会有什么过年过节都会买那个彩灯，是吧？ 嗯，对， 一连串好多好彩灯， 然后后边是一个插头，绿色的那个。 哎，对，哎，没错没错。然后那个彩灯的每个灯泡都一个灯珠嘛， 对， 那灯珠呢你可以往里边自己插更换，对吧？ 啊， 每一个灯珠底下有两根小线儿，裸露的两根小的这个铁线 啊，对 啊，然后插在那个灯座里头去就完事儿，然后呢你插头插往墙上一插就能亮，对吧？哎，好，当时我小时候那会儿呢觉得呀，这个灯座能够插这个灯泡两根线儿，那插座是不是也可以呢？ 然后你就捅进去了， 然后我就把两根线捋得笔直笔直的捅进了插座，就听啪的 一声， 整个我的手啊都绷的都已经麻了，然后整个那插座都黑了。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没有空气开关这个东西， 嗯， 没跳闸，所以有多么的危险。 也就是你摸的那个灯珠上面有可能是就还算是绝缘，对吧？他那个 我还好摸的是玻璃的部分， 就是 太恐怖了， 太危险了。不然今天坐在这儿的就不是， 而且它是玻璃的小灯珠，万一要是炸碎了以后扎进眼睛怎么办？ 这些都会很危险， 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呀。 就这些孩子的好奇心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小时候确实这一方面的知识又不具备，但是你从小给他科普，他又能听懂多少？很多人都是幸运当中一路摸索过来。 打那天之后，爸的皮带又折了一根。 哎，真的是家里真的是废皮带，是不是？就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也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家做生物实验课，生物实验室，然后在那儿解剖小青蛙之类的。 有 拿着小镊子，非常的开心，听老师讲着，这俩镊子头直接奔着那电门的俩口就去。 这个， 同样啪的一声，他没事，手麻麻的，然后就、那 就捡了条命嘛。 相对来说安全，对，因为在学校里面的相对一些 捡不回来就跟那青蛙似的了。 进课门嘛， 对， 哎呦， 化学实验室也很危险啊， 所以都 别什么往一块往里推。对， 没错，所有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好吧、 嗯、 ？Do not do it， 金文琪孩子。 渐渐失去了重量，孩子在树下玩耍，一脚被树枝刮伤，还在笑啊，转眼像是梦一场，睁开眼树边水泥墙，原来这样离家的海 到世界流浪，滋长的梦想用双脚丈量，风再大再急迎着风而上，别和自己走散了，长大的孩子攥起了手掌，想哭的心情谨慎的收藏，那条回家路已经变了样，也别遗忘，也要继续闯。 巨聊的雨巷是吧？啊，写着一个带着丁香味道的姑娘。 哇哦， 这是在孩童时代所看到的诗词，但是呢，现在来想，那却是真实的故事啊。 嗯， 如果能够有那种情形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不愿意变成熊孩子，因为只有这种场景在眼前时候，会觉得嗯，自己还是老老实实的吧，要不然没人待见。 没错啊，就有种那个哪吒进入到了那一个画当中的感觉， 哎、 是不是 对对对 哈？来继续看到 成仙了，应该是 成仙。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小时候那些熊孩子啊，这个。左撇子思思，你那个太暴力了，我们就不读了。嗯、还有这边 Happy Trees Friends 嘛， 对，有点那意思哈。同学之间怎么就那么大打出手了呢？啊，这边有这个大局提到了说，说我总是揪前座女生的辫子。哦，不是、 哎、 不是他，不是他，对不起，有总是揪前座女生辫子的熊孩子。 他现在发际线还好吗？那位女生 就是谁应该都干过这种类似的事，男生。可能都会干过，然后可能心里边都想过会这么干、 嗯、 尤其是前面坐的女生是自己喜欢的，好吧、 嗯、 如果不是自己喜欢的，你可能也不会两个人之间不会产生太多交集、 嗯、 很多时候想要引起女生注意呢，就会干点这种出格的事情， 因为你一瞪她不就回头嘛， 对， 哎，能多看你一眼是这意思， 她会说一声讨厌、 哎 啊、然后你心里就跟心花怒放一样，没有想到她是真的讨厌你、哎、然后第二天找家长了。我曾经见过我前面一个哥们儿，他就是我前面是男生、 嗯、 但是我能亲眼看到他对于在前面的女生就人家辫子呀，然后我不知道那会儿小，那会儿学校管的没那么严，还有打火机能带进来。 呦呵， 带进来以后呢，就是男生喜欢玩火皮，他烧人头发呀， 反正接下来那天那一节课，他幸好没出什么事儿，就点着一点点尾烧，但是你想那烧蛋白质的味儿就出来了。 对呀， 那一节课后半节课没干别的，觉得老师当着全班就在批判那一位同学。然后他还干过什么其他的事儿？因为喜欢那个女生，自己这个吃那个自动铅笔的铅。 啊，这事好像很多人都干过， 拿一盒出来，然后展示拍人家，人家说你烦不烦？回来以后看他个铅，你吃过这个吧？嘎嘎嘎，跟嘴里嚼嚼冰糖一样，就我们都觉得。小孩熊起来，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没错， 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特别吧。不过幸好那会儿说铅笔铅，实际上里边没有铅啊，也还好，没那么危险。但这个熊孩子的行为，我们依旧告诉各位都是不提倡的，好吧？一会儿继续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大家能想起来的简直不可思议的熊孩子的行为。 关键很多时候这个事情都发生在学校，父母们看不到， 对，没错， 很难去，不能叫管理，很难去把握。 是，像我们这老师豁出去半节课，就专门给全班同学来教育他这件事儿也行。 这老师已经算非常非常尽职尽责了， 没错。结果这哥们儿之后也没长什么迹象。 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想要你。 听到我的新歌，最简单的情歌，有点笨的情歌，因为就怕你觉得我只是说说的，以为我在骗人，感觉你会无人。我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男子气，可以比一比下了，我也相信你的心，你的孩子气。Girl, girl, so can you just trust me? Trust me, so I can just trust you, trust you, and we can just trust free, and I could just love you, love you. 想要问你信不信我的爱，不是谁都能保护你，因为爱。如果你问信不信有真爱，我只能说试试看我的爱。我怕你不懂我的性格，最认真的性格，最厉害的角色，因为你说看起来像爱玩的男生，以为我在骗人，感觉你会无人。我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男子气，可以比一比下了，我也相信你的心，你的孩子气。 So can you just trust me, so I can just trust you, and we can just trust free, and I could just love you, 想要问你信不信我的爱，不是谁都能保护你，因为爱。如果你问信不信有真爱，我只能说试试看我的爱。 讲到小时候自己的那些熊孩子的事迹，其实大家故事都还挺多的。你这边就看到灰灰的狮子， 嗯， 说嘿呀， 我这额头啊，左中右有仨疤， 仨哈利波特合体了，这感觉， 仨包公感觉在这儿、 哎、 啊，三个疤。左边的呢是小时候那个爬墙头，啪，这磕了一块砖。 嗯， 砸了自己了， 自己爬起来一块砖， 哎，扒拉出一块砖来砸掉了，然后呢砸左边了。 嗯， 中间呢是小时候这个弟弟拿着烧着的这木棍给烫了一下，又喝烧火棍，这算是个刑罚吧，这应该。 嗯， 右边呢是小时候路边呢有个这个旱井没迈过去啊，想往过跳是吧，哈、啊、没跳过去，你绕着走不行啊、嗯、 这个、 掉下去了，然后被砖头又给砸着了，左中右仨疤。 为什么要说这条留言呢？在前最后的时候、 嗯、 就是你那个旱井没过去的事儿吧，我跟你一样 哦， 我小时候看着那个井、幸好是个旱井、 嗯、 但是谁知道它是不是呢，上面铺了一块板、 嗯、 然后就觉得一垫脚就飞过去了，然后结果一垫脚就掉下 去，就刚好卡那儿了哈， 嘿，就下去了。下去了以后，就当然倒没磕着脑袋，但是磕着腿上，到现在还有个疤啊。 反正井里头砸坏了没有？ 哎呀，还好还好 啊, 啊！这个人家也没有找我来赔啊，那个井还能再接着用， 太可怕了，就是。 哎，总之小时候都皮过，小时候都可能都当过熊孩子，但是很多这些都吃一堑长一智嘛。对，长大以后慢慢的就都好了。 各位，谁膝盖上啊、腿上没有几个磕痕呢？ 可玩吗？ 对吧？嗯， 尤其是协调性不好的。你见着这孩子基本上两个膝盖没事就搓出几下， 对 对 我小侄子就是啊，没事这个膝盖你就看带着这么一块黑，为什么？自己最近跑步又给自己绊了一跟头、嗯、是吧， 左脚绊右脚是吧， 真的是、好吧。这个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些，其实也算是回忆一下童年，更多就如果有其他孩子的一些行为也算是小小的一个吐槽哈。 对，当然我觉得也是提个醒， 就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切都会好的，看看我们现在、对不对。好了，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然后感谢这个小航今天来代班、 哎、也是我的荣幸哦。 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们就跟各位明天再见了，大家拜拜。 嗯，拜拜。 变得胡思乱想任性， 我真累了。 他会给你一个笑容，一个承诺和一个伤口，在等你慢慢的愈合之后，牵起你的手。